天已然不早了，请到里屋休息吧。海川为什么不进去？因为佟林佟海川坐在这儿也是千头万绪呀、啊。想啊，自己是一介村夫，也是因祸得福，因为受人引诱打了纸牌误伤父亲，让父亲轰出家门，自己才在卧虎山得遇二恩师，学得绝艺，后来在幽亲王府当了教师爷。虽然说韩宝吴志广到大内盗了国宝陷害自己，自己是戴罪去捉拿二小，头次下江南交了许许多多的朋友，这回奉圣命保着钦差大人年羹尧查办剑山蓬莱岛，为了给国家立功，为了剿灭剑山，没想到遭险鱼骨寺，死里逃生，这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得遇兄长武云飞，入赘余家庄。其实啊，成家就是扛家呀，我佟林娶了妻子就会被家史所累，不能奋意青云，怎么能完成师命创立门派呢？所以海川就是想的很多。这时候呢，秀娘出来了，就跟海川说话了。海川呢，生平不习惯跟女人说话，海川一抱拳，虽说天骄二骨天上未晚，要睡姑娘先睡吧，我再坐一会儿。那海川的话呢，说出来就有点生硬，姑娘一听生气了，就坐在海川的对面了。海川一看姑娘真动怒了，姑娘心里想，可能是你记恨我踹了你十八脚啊，洞房夜晚你要拿出丈夫的威风来压我一头。那你佟林可是想错了，我于秀娘这一生不受他人欺负，所以姑娘坐着生气。海川呢也察觉出来了，现在这洞房，洞房花烛夜，人生有几大趣事，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我怎么能跟姑娘这么说话呢？姑娘是难以接受啊。她偷眼仔细观瞧，姑娘是真生气了。现在海川跟当初可不一样了，阅历深，经验也丰富了，要是当年刚刚下卧虎山的佟林可了不得，那多大的脾气呀、啊！现在跟着这些侠客剑客爷走南闯北，又在雍亲王身旁跟着年羹尧二次下江南，挨着都是了不起的人物，所以啊，佟林的脾气也就改了。这就是鸟随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啊。海川呢，他就会辨应事情了，马上站起来，在姑娘面前恭恭敬敬深施一礼，姑娘啊，请原谅我不惯跟姑娘讲话，千请恕罪。姑娘，我有几句肺腑之言讲给姑娘听。佟侠客爷，那你就说吧。姑娘，我佟林奉师命下山要自立一门武术，经过两次下江南，时时感到力难从心，自问武艺低浅，辜负了恩师的重托。我佟林投名是访高友，实难如愿呐、啊。跟姑娘您比武之时，我已然感到姑娘武艺超群，想跟姑娘学艺实难出口，蒙老人家不弃招为子婿。我佟林并不是喜欢您的姿色，实实在在是喜欢您的武艺，以求武艺的深造。 想我海川现在随着年钦台查办剑山蓬莱岛，身为朝廷的职官，剑山并未剿灭。我想姑娘您是巾帼英雄女中的豪杰，现在我只想跟姑娘你成为名誉上的夫妻，将来得胜还朝，功成名就，到那个时候再履行夫妻之道也不迟，但不知君意如何。姑娘于小娘听了海川的话，脸就红了。夫君之言是也，想恩师教我决意，成为坤道纪元之人，想我于秀娘出师之后还没有闯荡江湖为师父传名，奉父之命跟您结为夫妻。我刚才坐在床上心中也是在想啊，我怕夫君你以其凡夫之道破我童真，使我的武艺一落千丈，愧对师门，不想夫君先讲出来，从此咱们做一对恩爱的名誉夫妻，各自守身如玉，以求武艺的深造吧。佟林万也没想到于秀娘说出这样的话来，夫人至理名言，在下欣然从命。两个人只作为名义的夫妻，为什么为的是武艺？不用再商量了，夫妻上床打坐休息，气息调匀，时间不大，天亮了。从打这时候开始，佟林、佟海川跟姑娘于秀娘学习剑法，学习气功，姑娘是真用心教，海川是卯着劲儿的学呀。光阴过得很快，眨眼之间就半年了。武云飞呢跟于伯龙照常到鱼骨寺去上班，一个白天的班，一个晚上的班，所以剑山蓬莱岛跟外边的事情这哥俩全清楚。每天回家就跟老爷子于大爷还有海川晚娘把剑山蓬莱岛国家的大事说了。今天圣玉圣陶然带领山庄的乡勇跟老少剑客爷三打剑山蓬莱岛，于老剑客爷知道了，因为十分关注着这件事呢，就让家人出去看。于大爷就带着闺女带着女婿也在家中众目观瞧，瞧着剑山呐，就瞧见山中嘎啦啦烈焰飞腾，一把冲天大火就起来了。于大爷明白了，知道山里边有了内应了，只要里应外合，剑山必败无疑。云飞啊，师父，我告诉你，你按我的话办，今天剑山必败，你赶紧把海川叫出来啊，我有话跟他说。武云飞到内宅一看，海川跟秀娘俩人也看山中这把大火呢。兄弟，老爷子叫你呢。佟林赶紧跑出来了。岳父，贤婿呀，看见这把大火了吗？现在剑山有了内应了，外边圣玉圣陶然攻打剑山蓬莱岛，剑山必败，你呀马上跟着你大哥伯龙到山中去一趟吧。今天三打剑山，剑山必败，你必须亲临战场。海川明白了，赶紧到屋中取了宝剑。姑娘于秀娘是千叮咛万嘱咐，海川呢就跟着于伯龙走过萧竹围路，直接够奔剑山。山中浓烟滚滚，烈焰冲天，声音鼎沸，两个人穿过树林要上山。就在这时候，于伯龙突然间用手一拦佟林，妹夫啊，你瞧。佟林佟海川顺着于伯龙手指的方向一看，于伯龙让他看什么呀？剑山已然打了败仗了，山中火一起，慈云呢进了山了， 时日手中双铲，步履如飞，满头大汗，唰唰唰就奔这边跑来了。童林瞧着呢，于伯龙就问妹夫啊，你认识他吗？小弟我不认识，哥哥这和尚是谁呀？告诉你，这个人就是人骨寺的方丈石头僧慈云，本事大呀，咱们先别出去，让他过去，咱们再走。哎，海滩哎了一声，摇了摇头，大哥呀，他就是慈云。我跟您说，慈云是万恶之首啊，您想想，他身为僧人，帮助英王富昌叛反朝廷，就应该拿他正法呀。黑妹夫啊，慈云和尚是了因的弟子，武艺出众，你我弟兄可打不了啊。那在战船上跟董老剑客都动过手啊，啊，妹夫你可不能莽撞啊。大哥呀，有道是祸到临头须方胆，大丈夫岂能畏首畏尾呀。说到这儿，佟林纵身行撑就出去了，站到了慈云面前。于伯龙看着干着急，自个儿本事不成，只能瞧着吧。咱们再说慈云，刚才在战船上动手，被珍珠佛董瑞气得热汗直流，现在往回跑，见山失败，心里着急，跑得嘘嘘带喘。突然间佟林站在面前了，慈云双手一控铲，你是何人，敢拦住你家罗汉爷？告诉你，我乃镇八方自面昆仑侠佟林佟海川。佟林说到这儿，伸手就拉出了战卢宝剑，金光一闪呐、左手剑诀一点，唰的一下，宝剑顺风扫曳，就奔了慈云的面前了。慈云吞头一躲，双铲猛虎出动，咔往佟林佟海川胸前一戳。海川控住宝剑，怀中抱月，和尚马上抽回双铲，海川走白蛇吐信，和尚往旁边一躲，两个人就打上了。慈云现在心里慌啊，他惦记着人骨寺四个小僧人，那是自己四个小徒弟呀、他心里着急，双铲舞动如飞，急如星火，就把海川团团围住了。咱们说了，慈云和尚在船上跟珍珠佛董瑞董四爷跟他动手，一边动手一边骂他是又来又气。如果说慈云现在又是生力军，精神饱满，那海川跟他动了手，几个回合就不成了。现在海川跟慈云动上手了，心中也懊悔呀、这叫什么呀，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动上手了，佟林知道了，慈云确实是武林当中的剑客。七兄于伯龙知道他武艺高强，拦着我不让我动手，我非出来跟他动手。于伯龙跟我说了，但是于伯龙不能说，佟林咱怕他。看起来我佟林确实不行啊，于伯龙拦我，这意思也是不让我跟慈云动手，怕我佟林打不成狐狸闹声骚，自己是螳臂挡车自讨无趣，而且还得连累七兄于伯龙。海川虚晃宝剑，纵身出去。佟林为什么跳出圈外啊？他要更换自己的门路了，必须得使出绝艺来。二次宝剑更换门路，他就使出了128趟阴阳刃的八仙剑，把这口战卢宝剑舞成一座剑山。佟林使的招数，心说不愧舞台派的绝艺，镇山的好武艺呀、这口宝剑舞动如飞，光华缭绕，瑞彩千条，就把慈云给罩住了。 看佟林纵身出去回来，把宝剑舞动起来了。池鱼也是大吃一惊，怎么一换剑有这么好的武艺啊？佟林使出这128腾阴阳刃的八仙剑，才能对付着敌得住慈云的。但是佟林跟着姑娘于秀娘所学的招数刚刚半年，还是比较生疏的，不能得心应手，想赢慈云是万万办不到的。时间一长了，海春可觉出来了，两肋就开始疼了，有一股热气就涌上来了。佟林心说坏了，想当初北京三月三，我在梅花圈上动手掌打燕雷，过里吐了血了，于老哥哥怕我躺到梅花圈上上去扶我，结果呢我只吐出半口血来。我的师祖说了，将来我佟林在沾泪沾气的时候还要吐血，我这半口血是病。我现在会战慈云，我怎么能吐血呢？我要一吐血，慈云以为我没有能力，都努出血来了，我必然要死在慈云之手啊。想到这儿，佟林更着急了，他越着急呢，这两肋越疼，丹田的热气越往上撞。海川一边动着手，一边用如气之法往下压，动着手要想挑起可不容易了。佟林确实还没有老剑客爷的本事，所以他压的力量越大，这股热气反冲的力量越强，热气往上冲，一下呢就冲到嗓子眼儿了。佟林可压不住了，一张嘴，噗的一下，这口血就喷出来了。慈云的双铲呢，就在这时候双方贯耳，奔了海川了。海川这口血呢，那劲儿太足了，噗的一下，正好喷到慈云的脸上。因为慈云使的是双柄刃，双柄刃都是短柄刃，长剑短不可缓，短剑长不要忙，短兵刃人力人尽了，所以呢佟林的劲儿一足，这口血正好喷到慈云的脸上。呀，慈云呢不由自主的用左手的胳膊袖子擦脸上的血，把他眼睛都喷上了。慈云呢也是一个急劲儿，确实他让董四爷给骂的糊涂了，再说他也真累了，还有一个他惦记呢，剑山蓬莱岛失败了，我这四个小徒弟可怎么办？跟佟林一动手，这口血喷上了，他也没想到的，一个急劲儿，他一擦这血，那么这胳膊起来就把自己的视线给挡住了。他可不知道海川吐的是病，海川把这病吐出来了，他可就明白了，慈云呢一擦这血，他认为海川呢是努劲儿努的吐出血来就没劲儿了，这就差了。海川把病吐出来，心里明白了，虽然四肢无力，可是他看见了慈云擦血，就这一抹的功夫，那把石匠动起手来是机会难得，掌面功夫见输赢啊。手中这口战炉宝剑照着慈云的脖子咔就抹来了。按说慈云这么大本事，听见军刃响，往下一矮身，双铲往上一扎，海川呢躲不开，没力气躲了。慈云双铲又快，海川肯定让慈云的铲扎死。要命的来了，谁来了？慈云的师父了因和尚。了因和尚从后边赶来了，因为了因一看剑山失败，他也借机会逃进了青龙闸，他就发现了徒弟慈云一个后影，心说我这徒弟救他的徒弟去了，因为和尚嘛，他的亲人就是他徒弟，他去救他小和尚了，我庙里有小徒弟呀。了因非也相似，就奔了鱼骨寺了，把自己四个小徒弟也带出来了，把他们带到大火烧不到的地方，你们踏踏实实在这儿待着， 我得把你们师哥慈云叫回来。他去找慈云去了，老远就看见佟林跟慈云动着手呢，而且正赶上佟林从嘴里头喷出一股红气来。他没想到慈云拿袖子擦着脸，佟林的见到了，他生气呀、啊！没事你拿袖子擦脸干嘛使啊？因为这血确实挡了他眼睛了。佟林的宝剑到了，了音他喊：“慈云，看剑！”慈云听见声音，一回头看见喊话的，正好脖子亮出来。要怎么说，了音也不到啊，慈云也未必死得了，那多高的把式！战楼宝剑一抹，慈云的人头落地。海川吐完血，使尽这点力气，脚步踉跄，他可就站不住了，马上就要栽倒了。了音和尚一看自己徒弟死了，慈云追随我了音60年，落得身首异处。了音大怒，顺手中如意飞身行，噌就过来了，举如意就打这佟林。佟林没力气了，这树林中站着佟林的七兄俞伯龙啊。俞伯龙是刚看着他管不了啊，这能力太次了，眼瞧着佟林要死在了音的如意之下，炸面的功夫，突然间唰，有打树上急如飞鸟，有人纵身跳出来了。了音漫山佟林之命，咱们是死一会儿不见不散。这人是谁，下回再说。 虽然经常梦见你，爱是毫无头绪，外面正在下着雨，今天是星期几， But I don't know还是忐忑不定、哦、谁是你的那个唯一，原谅我怀疑自己，我明白我要的爱会把我宠坏，像一个小孩只懂在你怀里怀爱，你要的爱不只是依赖，要像个大男孩，风吹又日晒，生活自由自在。 有什么能够阻挡对自由的向往？天马行空的生涯，你的心了无牵挂，穿过幽暗的岁月，也曾感到彷徨。当你低头的瞬间，才发觉脚下的路，心中那自由的世界，如此的清澈高远，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 以史为鉴，通古至今，评书联播，一零三三广播书场。 上回书章说到，佟林、佟海川斩卢剑，斩了慈云。慈云的师父了因可不干了，了因窜出来，顺如意就打。海川这时候刚吐完血，可受不了，盯不住了。眼瞧着海川就要死在了因和尚之手，就在这时候突然间唰，劫如飞鸟，就跟着鸟过了一样，要不然佟林就死了。谁来了？老剑客爷董化一呀、啊、哈哈，了因呐，问伤佟林之命，咱们是死一会儿不见不散。人道声音道，这就叫不巧不成书，千钧一发，佟林是危险时刻。老剑客也不知道佟林此时遇险呢，这不是迷信，这确实是机遇。老剑客也来了。那么董化一这时候为什么到了？咱们前边说过，董化一大闹天王殿，他的把兄弟太乙剑客楼震的儿子楼瑞、楼子路看见老剑客爷一个人面对英王富昌手下这么多员战将，所以楼子路出来了，剑斩左膀寨三横，爷俩赶紧偷了一条小船就离开剑山了。等到了岸上，楼瑞下了船之后就跪倒在地给大伯父磕头。董老剑客就问他的经过呀，楼瑞把情况禀明了。好啊，剑客爷一想啊，佟林自打出世奉师命下山要创立一个门派，到现在了，佟林确实是个好苗子呀。如果将来佟林闯立门派，必须要有帮手，所以老剑客爷就跟楼瑞说，孙祖啊，将来你要见到海川呐、啊，你们可得多亲多近，就把佟林的经过全都讲了。现在你回家吧，啊，回家问你爹好，问你娘好。楼瑞答应了，磕完头之后就回家了。后文书有千里传译，楼瑞、楼子路到北京去拜访佟林，那是后话了，咱们放下暂且不表。董老剑客爷就找地方吃饭休息。就在这时候，剑山蓬莱岛这岛口这儿金鼓齐鸣，圣玉圣陶然正在二打剑山呐，双方正在作战呢。老剑客爷藏在树林中观战，他就发现来了英雄德禄陆民瞻老剑客，拿着大烟袋锅子戏耍慈云，所以董化一高声喊嚷：“哎呦呵，怎么热闹的事儿，我怎么没赶上呢？”董谦一出现，把英王君臣吓坏了。剑山打了败仗，撤兵进这青龙闸。 老剑客也在这瞧着，瞧着剑山的船退进去了，他也发现了陆民瞻也进了剑山了。董老剑客一想啊，嘿，我刚出剑山，你又进剑山，看起来剑客爷都来帮忙，这剑山蓬莱岛可要完了，我可不能走。所以老剑客爷每天晚上都在这一带监视，看看剑山蓬莱岛到底发生什么情况，好见景生情，助年羹尧一臂之力呀。今天晚上董老剑客爷突然间发现一条黑影蹭了一下，嘿，老剑客心说这是谁呀、啊？我得追。他脚下用力擦擦擦擦擦，前面的人可就发现后边有人追他了，在前边也用上力了。前面那位是谁？董花叶不知道。董花叶在后边跟着，两个人如同电车风似的，快呀，就穿过一片树林子。董化一发现前面有座庙，山门关得挺紧。老剑客来到山门前，抬头一看，借着星斗月色光华看得很清楚，赤剑温皇冠。嗯，嘿，董化一心说该倒啊，温皇冠，温皇冠是我早就想找的呀。这观里住着温皇道长葛化葛山镇，这老家伙是下五门第一门的温皇门的门长，他这一辈子没干好事啊，连发带卖，卖这熏香蒙汗药，这帮绿林的贼有了熏香有了蒙汗药就能做坏事，就能做这采花贼呀。我早就想找这葛山镇，我得把他给宰了，不能再让他干这坏事了。我就是找不着他这庙在哪儿了，嘿，敢想在这儿了，哪位把我给引来的呀？那我就不管了。老剑客心中慢慢的叨念：葛化，葛化，你休怪我董谦心狠，你要怪呀，就怪把我引到这儿的这人的身上吧。老剑客呢就转到庙墙的东边，纵山墙往上一窜，飞身越过去，到了庙里头了，就由打东殿的后坡上来，趴到中脊之上往下瞧。老剑客也愣了，就在北大殿前边是个月台，月台上放了一张桌子，桌子上有五股蜡签，蜡点着呢，香炉里头插着香，桌子后边放着一个盆，这盆不小，跟那大洗衣裳盆似的，盆里头黏黏糊糊的一盆浆糊，是黑紫色的，有根棍在这盆里头。就在这桌子后头站着老道，老道须发洁白，挽发掐冠，竹簪别顶，身上穿着蓝色的道袍，系着丝绦，厚底的云鞋。这老道长得赤红脸，一副白胡须。董老剑客爷为什么愣？因为这老道啊，自言自语的正说话呢：“姑娘佛，过往神奇在上，信使弟子葛化虔诚祷告啊。古语云，人生五十至四十九年之非呀、啊。我已然八十多了，我要记错了岁数，我该超过九十了。没想到我自幼错投了门户，深入熏香门呐、啊，我杀生害命，损阴丧德，我做尽了人间的坏事、人老了静坐长思己过，回首以往，我是不寒而栗呀、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呐、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弟子我就把剩下的药 我全都给毁坏了。我对天发誓，我不再为非作歹了。如果从今往后我故态复萌，必遭天谴，无量佛善哉。 且磕头。 董卿心说怎么那么巧啊，我今天杀他宰他来了，他学好了。得了，上天都给人自新之路啊，他既然改过自新了，我就别杀他了。哈哈哈哈，哥嘿，宰你了，你倒学好了。董谦董花一坐在中几层一说话，吓得葛花是魂飞天外，破散九霄。就在这时候，在西边大殿的中几上，突然间呱哒哒呱哒哒呱唧呱呱唧呱呱唧呱唧呱唧呱接着玩响。就在这中几上坐着一老头，挺矮的身量，长得瘦小枯干，身上穿着破衣服，上边竟是补丁，腰中系着绒绳，穿着破裤子，光着脚，穿着两只福子里鞋，顶都满泄了，白剪子鼓的小辫，两道残眉瘦毫多长，两只眼睛如灯，金光闪闪，鼻子口阔，大耳垂轮，一步隐然胸前飘洒，左手是七块结子，可不是竹子的，跟唱竹板书那似的，不是，是纯钢打造的，右边两块铁板，一尺二寸长，一寸五宽，二分号，是纯钢做的。这董老剑客爷心说，感情是他把我带来的呀。嘿，董谦认识他，这位是山东宜州府东门外鲍家集的人，亲师兄弟哥俩。大爷呢，人称千里独行长燃叟，鲍林鲍人山。这位大爷一辈子就爱放火，他的儿子呀姓鲍名义，字继武，人称威震东海岸铁麒麟，他儿子都老大不小，胡子都白了。这个是结子板的磕头的把兄弟，是二爷，他住在鲍家集，他可不姓鲍，他姓灵，叫灵通，人称铁板仙。老爷子俩儿子，大儿子姓灵名平，字子如，二儿子呢姓灵名帆，字金鼎。俩儿子也都是好武艺，俗话说得好，好汉护三村呐。这灵老剑客爷闲着没事，每天晚上他都围着附近的几个村子转悠，有坏人就给除了，所以这一地方啊非常的踏实。哎，这天晚上不踏实了，老爷子发现一个黑影，从身背后一看，这黑影的动作，剑客爷就知道这是个小贼，干什么呢？跑这儿来了，不吵，老人家蹭蹭蹭在后边就跟上了。就瞧这个贼呀，窜进一户人家，趴在后窗户这窗台的往里瞧。灵通心说，这小子不是东西，我真没看错。剑客爷往前这么一纵身，唰的一下，鹰拿燕雀一掐，这小子的脖子就给提溜起来了，由打墙里头蹭一下就跃出来了，就把这贼一直提到村外树林子这儿，啪往地一摔，这小子就趴下了。林二爷用手一指，说实话，不然呐，老夫手起掌落，我击碎你的头颅。哎呦，老爷子您饶命，您饶命，我姓王，我叫王通，王通，王通，你是我们当地人吗？不是不是不是，我呀，我老在外边胡作非为，他老一人逮我，我看这儿挺踏实，我就来了。你有什么本事你敢做坏事啊？我没本事，可是小子我有信箱。哪儿来的信箱？ 四川剑山对面有座温皇观，下午门门长温皇道长葛化葛山珍，他专卖这熏香门寒药，花不了多少银子买的。嘿，刘二爷气坏了，王涛啊，你小小年纪采花作案，杀害少妇长女，对不对呀？ 是，就这熏香给我帮了忙了， 可恶至极了。老人家手抬起来了，用一口真气灌到手掌，灌到手指之上，往前的一点，正点到王通的命门穴上，啪，真准，扑通一声，这王通就死了。林二爷就拿王通的刀在地这刨了一坑，就把他给埋了。不成，我得找这葛老道去。第二天他带好了银子，告诉儿子啊，好好看家，我上四川剑山去一趟。带着自己的军刃结子板，一路之上饥餐渴饮，有点陕西奔四川，就在这一带呀，他寻找葛化。今天晚上董老剑客爷突然间发现一人影蹭天过去了，就是林二爷，所以把董谦误引到温皇馆。老剑客爷信说，葛化爷，我可要杀你，你休怨老夫。你就怨我追那个人吧，是那个人把我引来的，你就怨他吧。老剑客爷正想着呢，西殿上呱唧呱呱唧呱，这林二爷就把这结子板敲上了。董谦董化爷这么一看，嘿嘿，结子板响，哎，我说你是林老二吧？这葛化可就愣了，这傻了，俩剑客也来了，这受得了吗？董化一飞身到了月台，灵通也下来了，两个人到了月台之上，这林二爷没理这葛山珍，就问董谦，您是不是凤翔府董老哥哥呀？ 是我呀，没错啊。 哎呦，那我得给您磕头。林二爷赶紧跪下给董谦董化一磕头，董化一就把他搀起来了。兄弟，你怎么上这儿来了？林二爷就把要找葛山珍问他熏香这事儿一说。跟您说，我就上这儿来宰他来了，有他这熏香王寒药，这贼可不干好事儿啊！啊，我不能让他再害人了。葛山珍心说：“我怎么那么倒霉呀？可我现在要学好了。”老剑客爷也乐了：“林老二，你把我带来了，我可找他找了好几十年了，都没找着。感情温皇冠在这儿啊！啊，我也是宰他来的。”葛山珍眼泪都快下来了，我要改好了，两位剑客爷都来宰我啊！得了，反正我也快死了，跪倒在地给董谦跟林二爷施礼，二位剑客爷，杀寡存留任凭二位了，反正我也是恶贯满盈了。董老剑客爷用手一指，起来吧，葛华呀，你怎么要改邪归正啊？嗯，无量佛，二位前辈啊，晚生我回想起自己的一辈子呀，杀生害命啊，净做着损阴丧德的事了。我想学好，您看见没有？就剩下这盆里这点药了，我今天全给他毁了，从此金盆洗手不干了。正赶上二位剑客爷来了，得嘞，您愿杀就杀，愿剐就剐，反正我也这岁数了。嘿，葛华呀，你可说话算话，我跟林老二今天做你的见证人，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从此以后好自为之吧。二位老剑客，要再发现我葛山珍为非作歹，您就把我给杀了。跪在地下啪啪啪的磕头啊。林二爷伸手就把葛华拉起来了。董谦说，行了，你先把你的熏香埋了吧，埋了熏香啊，撤进香案，咱屋了说话去。哎，这葛化葛山珍赶紧把这熏香刨了个坑给埋了。 然后把桌案给撤了。老剑客爷您请，把林二爷董谦让进屋中，赶紧给沏上茶吧，给做饭吧，吃饱了喝足了。董谦说，葛话呀，给我们哥俩找条船。您干嘛去啊？查查后山呢。啊，我们得进山琢磨琢磨，是不是你要帮着官府剿灭剑山旁来岛啊？那是。那行，我给您雇条船。不但雇条船，我跟着您去里边到手，我呀给您投钱引路，行嘞。这样董老剑客爷让葛化葛山真雇了一条船。这爷仨呀上了船，每天晚上从后山绕到剑山蓬莱岛，到处查看，也搭着董谦董化一。林二爷这身法太高了，剑山蓬莱岛的人没发现。查看了几天之后，董谦心说，这里边有不少人愿意给年羹尧，愿意给谭笑龙驹圣玉圣陶然做内应啊，要打算破这剑山蓬莱岛，必须里应外合。老剑客爷跟葛山珍还有林二爷也商量，时机成熟了，我得给送信儿去。所以写好了一张字条，由打这温皇观出来，到了圣陶然的天险庄，就在这西围的墙这戏耍装兵，就这崔秃子。有打这围墙上摔下去都不知道怎么样的事儿。老剑客爷进去给二弟江达江本初、三爷张红军、四爷珍珠佛董瑞把这纸条扔进去了，告诉他们时机已然成熟了，明天打倒。那这哥仨还不明白吗？老剑客爷就能给做内应，可能老剑客爷已然摸熟了剑山蓬莱岛里边的情形了，只要外边一动手，里边准有人策应。所以说老剑客爷回到温皇观之后，仍然让葛山镇雇这条小船，第二天跟林二爷坐在小船之上，就在这观战了。双方打起来了，三打剑山蓬莱岛。打着打着，突然间剑山蓬莱岛里边嘎啦啦烈焰飞腾，一把大火起来了。老剑客爷就让这小船转到了剑山的东南方向，小船停稳了。董化爷说，咱爸，我到后山去看看啊，你们爷儿俩可别动。董化爷脚底下用力擦擦擦，穿过一片树林子，嗯，他刚要出这树林的，就瞧见一个人满脸焦急往树林外头瞧。谁呀？了因和尚。董老剑客爷往外这么一看呢，正赶上铜林剑斩慈云，就瞧着了因窜出去顺如意打的海川。董老剑客爷高声喊嚷，哈哈，了因内漫山铜林之命，咱们是死一会儿不见不散。老剑客爷飞身出来了，了因听见声音站稳身形，他看见董谦出来，他这如意可不能再打铜林了，如果要打铜林，自己就得死在董化一只手啊。董谦一抄海川的右手，左手一挽他的腰，就把铜林给抱起来，撒腿就跑。于凤龙就在后边跟着，跑出去五里来地，董化一站住了，于伯龙也站稳了。董谦就问呢，我说你咋问我你是谁呀？老剑客爷呀，我是海川的七兄，姓于，我叫于伯龙，就把于家庄的事情说了。老剑客爷呀，我这妹夫他还活得了吗？下回再说。 也存心骄傲，只为了只为了那一青草。小小一株含羞草，自怜自爱自烦恼。他只愁着惊涛骇浪，不知道不知道青春会老。等待